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大路朝天走四方，坚决拥护党中央，反腐倡廉，他声威壮士，人间正道是沧桑。尊生各位老和少，请您听我来读报，从严治党很重要，四方的问题儿表一表。一上来呢，有一档子事儿啊，跟大伙儿一块儿合计合计。什么事儿呢？给各位编辑了一套四风问题儿丑态录，盘点当下四风问题的几种表现形式。这不是我说的啊，各类各路媒体报道综合汇总的这会儿。首先呢，说这个四风问题什么表现形式？头一个，特别的谦虚。那说好啊，好什么呀？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讲了这么一档子事儿。话说贵州贵阳那个地方，愣是有3万套保障房一直跟那儿闲着，闲着，保障房它能闲着？你看看。小区房子建好了，但是水电都还没通呢，是吧？后来记者来这个地方了解情况啊，这保障房嘛，保障的是那些个低收入的有困难的群体啊，麻利的赶紧给人分房去啊，没有，好长时间了跟那儿闲着。到他们当地住建局局长办公室，啪啪啪一拍门，里面出了一位，一拉门，找谁啊？啊，找局长，什么事儿啊？记者说明了来意之后，谁成想此人闻听此言跟那儿一愣啊。哦，问这个事儿啊，您是局长吗？我们听说你们这个局的局长叫刘珠啊，您是刘局长吗？啊，不是，你们搞错了，我不是局长啊。那您怎么在局长办公室啊？我这可说呢，我是来这儿看工作图的。事后记者一打听，嗨，此人正是住建局的局长蒙师，蒙骗记者，拿这个往外搪。后来呢，给免了，做出严重的处理了和批评了，不是吗？不是这个啊，你看了没有，特别的谦虚吗？这个历史上再论呢，有吗？ 战战兢兢去过黄粱可要说，姜子牙钓鱼问啥齐公之天壮山，臣要说你蒙真破肚寒窗， 是吧？碰上那露脸的事儿就不这样了，做辣的事儿呢啊， 假的臣低头 啊，你看了没有啊？四方问题这不是是什么呀？还有一种啊，刚才说的是特别的谦虚，是吧？局长跟办公室里头都不敢承认自己是局长，太谦虚了啊。还有一种啊，叫特别洒脱。好啊，好什么呀？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转载的是华商报的报道，事情发生在陕西，有一村里的主任，村委会主任啊，马主任最近辞官不做了，嗨，他这也不叫官，村民委员会嘛，是啊，就是村官嘛，就这么叫的。干嘛辞了呢？嗨，说是儿子呀要结婚，哎，结婚跟当村主任他矛盾吗？矛盾， 马主任说了，得给我们家孩办婚宴去，50桌。上级一听，哎呦，老马，这个不行，是吧？50桌，而且听说你还收礼金呢。啊，对呀、啊，乡亲们一片心意呀、啊。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大操大办的这个，老马一听，那算了吧，我不干了。不单这个啊，不单他辞了，而且组织上批准了，而且啊，这个事情有关部门也要处理的。不是，那位说这个，哎呀，他一个村委会主任，他不干不干了呗，他辞就辞了，干嘛呀这么邪乎？你看看《中国纪检监察报》说了，说你这个村干部辞职摆婚宴，后来还是被组织上处分了，为什么呢？哎，别忘了，您不单是村委会主任，您还是一名中共党员，挥金如土，过分奢靡。如果是在普通老百姓身上，顶多来一句土豪，对党员干部来说这个不行，可能会违反廉洁自律准则，包括纪律处分条例。党员永远是啊第一身份，动不动就屈服于民俗面子亲情，老百姓怎么看呢？您听听，党员干部啊过的是土豪的日子，是吗？你这不是豪华宰相吗？谁 为生产名臣善，背影万两还烦那破土泥，不晚期争取到中堂，怪不得人称你是豪。 话说啊，当下四方问题第三种表现，特别自信。好啊，好什么呀？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他们报社的一篇文章，说是时下眼前有些个干部，呵，故意的摆谱，简直的就是装腔作势。什么意思？一些干部为了树立所谓的个人威风，派头借助非常手段将权力神秘化、图腾化，还图腾化啊，故意的营造官大以及压死人的沉闷氛围。老百姓常念叨什么呀，当个小官就瞧不起人了啊，人家说了，威信那不等于威慑呀，威严不等于威逼，甭管您是装的是摆的，竖起来的最多就是官气官威，根本就算不上威信，是吧？江山也不，他那也不是你打的呀。嗯，谁呀？那国泰令尊嘛。第四种表现特劲爆，是吧？您听了一定吓一跳，叫什么呀？特别的能战斗。哎，打架是吗？那倒不是，哈哈，没那么邪乎，是吧？中纪委的网站最近通报了，说是有一家买卖，国企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党委办公室主任姓胡，这老胡因为干扰中央巡视组对公司专项巡视工作的开展，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调离主任的岗位。什么意思？说这是首次使用了这个说法，干扰中央巡视组。哎，在强大的反腐利剑震慑之下，干扰对抗的地方单位乃至个人，终究会被拿下的，这个没商量，还干扰呢？哟，各种各样的办法啊，花样还挺多，比方说施加压力。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报道的， 谁呀？五爷。我哪位？武长顺吗？当年人称外号五爷吗？哎，你还别说啊，就这位爷最近出镜率还蛮高的，我是，哈哈啊，他当年啊，对对对，查他的时候啊，这个摆谱，哈哈，耍官威是吧？还有啊，还有干扰的对抗的方法之二，恐吓啊，还你看看，中纪委的一位领导啊，就是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说过。说是在调查的过程当中的确碰到过类似的阻力，还收到过恐吓信呢啊。那个说是这个地方呢，你呀玩玩就回去吧，玩玩啊，玩玩就回去吧，你要是不回去啊，没有好下场啊。看谁没有好下场？对呀，干扰对抗的方法之三，包围哦，阻断巡视组和举报人的联系，是吗？哎呀，北方某地呀，哎呀，我的田老爷呀，呵，巡视组来了之后，呼啦超上百人呐，咦，可了不得了，都是那个县啊、镇、乡，哎呀，公务员，咋嘞？把那个巡视组驻地那个宾馆前头给围上了，跟这儿值班蹲守，拦截本辖区内试图进去向巡视组反映情况的群众，嘿嘿。那位说，哎呀，那个挺扣人啊，这是是是，我是不能说这是哪儿啊，是吧？哈哈，反正是窝老家呗，就说话说回来，考证了一下啊，坏人这么干那是有传统的，是吗？你看看，真有吗？你看，必须有啊。 小三儿，俺老百姓给我叫的春来茶馆，我要句话。 是，哎，你找老百姓干什么？ 我叫他们下阳澄湖。捉蟹，捕鱼捉蟹， 这里头有什么名堂？ 每只船上都派上咱们自己的人，叫他们换上了便衣。那新四军要是看见老百姓下湖捕鱼，一定以为村子里头没有事，会自动走出来。到那个时候，各船上一起开火，岂不就怎么样？ 啊，真有你的老刁！ 看见了吧？还有啊。四方问题表现之五，特别的有智谋。你说甭问了，好什么呀？是啊，反话嘛。检察日报的一篇报道讲的是杨高管和王老板的故事。嗯，哈哈，这是一位这个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的火电事业部综合部的原总经理啊，杨高管是一女的。身犯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给判了十年零俩月啊。那么王老板呢？王老板是他的上司，俩人在湖南工作的时候认识的。在那之后呢，这位杨高管就一直追随着王老板，在各地啊，他们这个内部的企业这个地方任职。后来犯事儿了嘛，先是杨高管进去了。那进去之后呢，说是一个房间的这个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走的时候问他有什么话需要我带出去吗？你听听啊，听听啊。杨高管一合计，哟，那这么着吧，你去找我的丈夫啊，让我的丈夫通知王老板。什么事儿啊？什么都别说。什么都别说，我还跟他说什么呀？不是让你告诉他，让他再告诉我那老板。什么都别说，听见没有？打死你我都不说。哎，不是，说错了，打死我都你都不说。嗨，反正就别说啊。后来好使吗？不好使啊。王老板给逮起来了吗？检察机关给立案侦查了吗？是不是啊？你这他也在论呢。什么论呢？小品呢？ 队长，什么人？ 别开枪， 是我。 啊，是你小子，我问你 啊， 是你把八路军 什么？ 啊？是你把鬼子引到这儿来的？ 队长，鬼子让我给你带个话。 皇军说什么 啊？ 正是寂寞的姑娘拼命的吸，嗯， 交通肇事生理期 啊， 伤不起的女司机，倒了霉的双十一，什么事儿啊？嗨，就社会上一些个让人看了以后哭笑不得的事情，是吧？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是头些日子啊，广东佛山警方端了一毒窝，毒窝啊，小区里头几个姑娘跟那儿，哎呦呵，抽什么 K 粉啊，这哦，吸毒是吗？对了，逮住之后，警察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呀？”啊，我们是在庆生，哎，庆生就吸毒啊？嗨，您有所不知，我们也没男朋友，我们寂寞，好吗？行了，看守所寂寞去吧。那还有那个事儿呢？法制晚报的报道啊，这官方微博这头些日子，这是外地啊，广州的事情，广州日报的消息吗？有一辆车行驶当中突然间失控啊，吐撞到护栏上头，出车祸了。这司机是一女的，警察过来了，问她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间就怎么撞了？这是？嗨，别提了，我那个什么啊，我大姨妈，哎，大啊，你来亲戚了？不是，嗨，多不好意思啊、哦，嗨，跟这有关系吗？找辙吗？这不是？那位说双十一怎么了？嗨，双十一的有些货到现在还没送到手上呢。为什么您知道吗？其中有啊，有这样的事情啊，就不普遍，它个别它也有。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上海新闻晨报的报道，说是啊，这头些日子啊，说是人家这个双十一啊，淘宝上的买的那个衣服买了40件，它不是便宜吗？咔咔咔下单来了40件啊，卫衣，卫衣就是穿里头贴身的衣服，说是。哎，怎么收货的时候一点40件吗？34件，那6件呢？后来再一细打听一问，好嘛，让快递都给穿身上了。哇，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之反腐倡廉声威壮，人间正道是沧桑版，我是立新。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立新，外加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这是人民网。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等项工作。新华网说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呀，释放了减贫新信号，这用的是减。新浪说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啊，对党的绝对忠诚，那是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党员干部必须得牢记在心。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这个人民日报说了啊，分清楚清高和清正，是吧？防止有人混淆视听。还有啊，体育消费啊，渐的成为了一种时尚，花钱买健康获得更多的认可。新华网说是有那么个说法，您听说过没有？坐着飞机游平壤，平壤啊，朝鲜首都吧，这有吗？这可以有啊，朝鲜推出了新的旅游项目啊。另外，欧洲首都布鲁塞尔已经连续3天全程搜捕那个暴恐袭击分子，逮住了吗？目前还没有。新浪说是李克强总理最近谈到中日关系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中日关系的改善这个势头仍然是脆弱的。咱们加一句啊，责任可不在中方，改善关系双方要相向而行。说现在时下眼前中国的黑户您知道吧，没户口，这个人口超过1300万，公安部高层开会商议对策。腾讯说了啊，说是中纪委研到有9000多名领导干部之所以摊上事儿，都是因为二属啊，家属啊，外加下属，嘿，真的可以说是教训深刻。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说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各级党委政府要逐级立下脱贫军令状，必须的。北京晨报说是北京啊，有6家市属的国企巡视结果公布了，有问题吗？被巡视单位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还是有，是吧？这个京华时报说了啊，还是那个9000多名领导干部被问责， 管不好家属和下属自己一样是有责任的。新京报说是咱北京的事儿啊，八岁一小男孩小区之内遭到绑架，警方马力快，七个小时解救回环。好啊，啊不是，我不是说绑架好，我说解救的好喂。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嗨。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下面来给各位来说大报。今天的《人民日报》发了一篇小言论，就说啊，咱们说这个惠农政策是吧？这个有很多的政策啊，都落实到位了。但是呢，有这么一句话，说是有柴火怎么就烧不开水呢？整不明白了，这什么意思呢？记者到乡下调查，老乡跟他说的，有没有惠农政策？有啊，这个发改委有啊，扶贫这边也有啊，是吧？好多呢，啊，农业什么的都有啊。但是呢，谁都是那么一疙瘩，哈哈，这来给修条路吧，那个给来啊一批秧苗吧，那个呵呵，怎么着想想办法，怎么着给老乡们来点好处吧之类的。但是呢，这个那个加在一块儿，它能形成合力，分开了，五个手指头张开了，它就没劲儿了，不是吗？所以说有柴火它烧不开水啊。啊，人民日报说了啊，老说证明的难题儿，不政府说了吗？奇葩证明都得给取消了，是吗？你看看，于是乎就有人念秧。今儿早上我上班听人家央广的节目还说呢，呵，外地某个地方也是，哎呀，办不了了，不行了，不许可了，等上面政策呢。你等到猴年马月去啊？什么叫等上面政策？这实际上就是懒政惰政，懒政惰政吗？说人家那个吉林省公安就联系这个整合了十多个省里的直管部门，在协调对接精简证明的事项。什么意思？精简了证明是指政府而言，你不能把这个事儿直接推老百姓身上啊！行了，这个不给办了。什么叫不给办了啊？这不让了？什么叫不让了呀？啊，你看给他办这有风险，所以嘛，你政府机关之间得对接，你得办这事儿去啊，是不是？您说啊，你看这个新华每日电讯发了一篇报道啊，就说这个恒大。啊，恒大足球嘛，不是恒大广告，怎么呢？说是他们这个球员那队衣上头不是印着那个广告吗？那是签了协议的。嘿、哎，结果呢，说是在比赛之前，他把那个就是印了人家那广告那衣服给换了，人这个厂家不干了，咱们签了协议啊啊！你看看之前我们跟你们协商过，没商量好啊，打官司了，所以呢。新华社说了，除了冠军，中国足球更需要契约的精神。说得好，今日一句话新闻，咱们抓紧说。京华时报说这个14号线可是不错，中段东段下个月贯通啊，这样的话咱们去南站就多了一种选择啊。另外这个晨报说了，首都机场提前一个小时接收进港的航班，逐渐的在恢复，是吧？北京青年报说是啊，这不是巡视吗？巡视咱北京六家单位，反馈巡视情况，北汽集团靠车吃车的问题啊突出。哎，这得好好办。那是啊，北京青年报说了啊，说有那么个说法啊，说是这个新发地啊暂停销售打蜡的花牛苹果。怎么呢？说是抹上农药美容啊。就是这个苹果呀，国产的花牛啊，抹上农药之后变成蛇果了。哎嘿，还有这事儿，那得查呀，查清楚再说呗。 是不是您说啊？另外北京青年报说了啊，这个调查了啊，咱们统计局这边调查说疏解了一些个市内的市场，让周边居民受益，大伙儿都支持都赞成。来看今日人物，首先是有一位出书的，叫李春元，作家嘛，不是公务员，河北廊坊的环保局的副局长，这是他第二本书了。这是忙的什么呢？这怎么不干工作？干工作，他干工作，所以他才出书呢。不是环保局吗？对呀，他出了两本关于雾霾的小说，建议啊，这个咱们治理大气污染这些位领导啊或者什么的看看这书吧，是吧？这也是来自基层的这个实际情况的反应吗？是不是？今日人物之二，患者，哪儿的患者呀？飞机上的。飞机哟，生疾病了。是啊，昨儿就想说没来得及说嘛。北京青年报还有京华时报的报道说是有一位啊，后来才得知可能是我的同行啊，记者朋友，坐飞机坐的是南航的班机，打沈阳飞北京，这个路上出事了，腹内剧痛，哎呀受不了了，赶紧联系地面救护车，这个飞机也落下了，救护车也来了，急救人员也上了飞机了，可是呢患者他没下去，哎，为什么呀？嗨，双方那扯皮，哎呀，要不然你来吧，不行不行，这是你飞机上你们来，哎呀，不行，你们是救护的，哎呀，你们怎么这样？好，吵起来了。最后这患者说不不不不，不用你们了，不用你们了啊，我自己爬下去，好吗？不多聊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着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今儿个这个时间稍微短了点，各位海涵， 怒发冲冠。 知名好酒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来自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酒就更不用多说了，它以品质至上、口感独特著称，是大家任何用酒场合的理想选择。那么今天呢，茅台纯原浆品牌限时推出了一折秒杀名酒的活动，那扫码价3960块钱一箱六瓶的茅台纯原浆酒，先是单价五折1980块钱一箱，同时享受15年的独有优惠，买一得五，也就是说今天1980块钱可以得到5大箱酒，这样算下来呢，每箱折合仅需要396块钱，同时呢还赠送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是的朋友们，你没有听错，只要在2分钟之内打进400-067-1199 400-067-1199，1980块钱就能够带走原价19800块钱的5箱酒和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那么最主要的是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之后才付款。提醒您一下，每档节目仅有100组的备货，每人限购2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67-1199 400-067-1199。